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现在这个时间，他们有无数地方可以去，电子游戏厅、糖水店、小商场、书店、篮球场，如果想的话还能去隔壁镇看个电影。池小池跳上自行车后座，拉住楼影的衣摆，一本正经道： 去有楼哥的未来。 楼影低头忍不住的笑。 那很远啊。 越远越好。 那去哪里就要听我的了。 楼影拨了拨车铃，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响。 那我们现在出发。 楼影与池小池骑自行车去了林镇，买了票准备看电影。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，他们进了一家糖水店歇脚。楼影拿起柜台上的单子认真甄选，年轻的店员小姑娘一看楼影，眼睛就移不开了，热情推荐道： 哈喽小帅哥，本店最有名的是芒果七彩冰，要不要来一份啊？ 楼影没有抬头，嗓音温和道： 不用，他不吃芒果，要个小份的椰子双奶皮啊，我要一个葡萄薄荷冰。 啊，真的不需要吗？买两杯芒果七彩冰，送隔壁电影院一张免费的中份爆米花券呢。嗯， 楼影礼貌拒绝： 谢谢了，不用，我们买自己想喝的。 然而小店员还是没有放弃的打算。池小池一直注意着小店员直勾勾望着楼影的眼神，挑了挑眉，从楼影身后钻出来，笑着撒娇： 姐姐，我不帅吗？ 看清池小池的脸后，小店员不免轻轻吸了口气，有些说不出话来。楼影想把他摁回去： 去占个位子。 池小池却不肯听话，下巴枕在楼影肩膀上，在单子上快速扫了一眼，再抬头时一双笑眼亮亮的： 姐姐，我和哥哥点的东西和两个芒果七彩冰等价了，能不能送我们一张爆米花券？ 说着他双手认认真真的合了个十。 拜托啦。 楼影把到处开屏的小孔雀抓到了窗边坐好，池小池坐在他对面，拿着赠送的爆米花券在他面前晃。楼影实在拿他没办法，只好越过桌子揉揉他的头发，并没收了他炫耀自己魅力的工具。池小池趴在胳膊上看楼影： 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吃芒果？ 楼影看着他历历数道： 综艺乡村旅行第一期第三期，你做特邀嘉宾那次，我是二分长，你和一个常驻一起去摘过芒果，你说过吃芒果嗓子会不舒服。 说话间他们点的饮品送了上来，池小池把双皮奶拉到自己跟前，不平道： 我可一点也不了解你。 楼影把面前的葡萄薄荷冰往前推了推，又把勺子朝向池小池，温和道： 能这可算机会吗？ 啊， 有人 啊， 他也就是随口一撩，没想到楼影真的咬了一勺冰，自己吃了一小半，又把另一半凑到池小池唇边。池小池愣了半天，绕到勺子侧面没有被楼影碰到的地方，别别扭扭地偷了一小口，马上缩回来，低头咬自己的双皮奶，满满地塞了一大口。楼影举着勺子呆看着池小池，又好气又好笑。他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出台一部池小池管理法案，惩罚这种撩完又不负责任的恶劣行径。 池小池安静地吃完一份双皮奶，和楼影一起去了电影院。拿券兑换爆米花时，柜台小姐抱歉地指着机器说： 哎呦，抱歉抱歉，这来兑券的人太多了。喏，这不刚做好的一机器几分钟就兑完了，现在只能给你小份的了，想要中份的话还得等上十分钟左右。 楼影台湾看表，还有五分钟电影开场，他征询池小池的意见。 要吗？ 就要小份的吧。 两个人刚进入电影院，兜头而来的一阵强冷风就吹得池小池打了个哆嗦。这电影院的空调显然刚补过服，冷气足得过了头。他们手上捧着爆米花，反倒成了唯一真实的热源。落座后，楼影从系统仓库里取了衣服，一件盖在池小池腿上，一件披在他身上，又仔细地调控了他的体温。在周围冻得哆哆嗦嗦的小情侣中，两个人的观影体验还算良好。这是一部香港警匪片，套路很老，一看开头就知道终极 BOSS 是警局老大。好在追车戏和打斗设计得很不错，倒是很适合打发时间。池小池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坐在电影院里，只为看电影而看电影。这体验不免新奇，只是赠送用的爆米花的味道不是很好，糖精味太浓，吃上几颗就没了食欲。他索性把右手埋在热腾腾的爆米花里取暖。不知何时，楼影的手也放了进来。屏幕里的男女主开始谈情说爱聊人生，屏幕外的池小池和楼影闲极无聊，开始对握着手，在爆米花里玩着压大拇指的游戏。池小池的手上功夫永远是弱项，不多时大拇指就被楼影按倒，动弹不得。池小池玩输了，悻悻地想把手抽回来，手指却被楼影扣得死死的。 哥， 外面不能牵，现在可以偷偷牵一下吗？ 池小池没有说话，只是回握他的手，握得更紧了一些。电影散场时，两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浓郁的奶油味道。现在是暑假，来看电影的学生党不少，因此散场往外走时，赶着去吃饭的学生一波波往外涌，摩肩接踵，成双结队。两个男孩子爱爱妹妹的牵手的话，也未免太招人眼球，但硬着挤，两人难免又会被挤散。楼影点了点自己的斜背书包带，池小池会了意，伸手拉住。两个人谁也没有问为什么不等人都散了再出来。一个人走在前，一个人拉着书包带乖乖跟在后头，和着人群一道来了外面的街道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暑气散了不少。楼影给池小池买了一份鸡蛋仔让他抱着啃，载着他慢慢地往回城骑去。 明天我们去滑冰吧。 我考虑看看。 好，记住了。 夕阳一寸寸向西坠去，把两个少年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另一边，朱守成倒是真的被折腾病了，住了院。那个梦给他造成的影响着实不小，他回房不久就上吐下泻，动静可谓是惊天动地。一趟趟跑厕所，吓得邻居叫了救护车。经过诊断，是应激性肠胃炎。迟母没想到朱守成不是推诿，是真的有病。再想起自己同邻居嚼的舌根子，就有些讪讪的，还特地买了几样水果，带着池小池去医院探病。池小池不仅乖乖去了，还在病床前一口一个甜甜的朱老师，口口声声盼着他快点康复。当天晚上，朱守成又发了噩梦，虽然与池小池无关，但当他大叫着醒来时，刚有点起色的情绪病再次发作，又是一轮天昏地暗的折腾。